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真的非常的开心。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在听歌之前呢，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件事情。招聘的时候呢，要求学历啊、专业啊，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但是你听说过要求厚脸皮的吗？最近呢，辽宁啊有一场专业招聘会，企业在软实力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脸皮要厚，抗压的能力要强，能成事等等。你遇到过这种奇葩的单位吗？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张碧晨的《爱之声》。 如果世界只剩一天，我还会为爱痛的一天再一天再一天，紧紧拥抱这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爱爱的世界 Love forever。如果我看不见，如果我听不见，如果我不了解，怎么会感受那么强烈，感受那么直接，拥有那感觉。 时间之间靠近一点，温暖也多一些，我发现爱没有白天黑夜。我相信真爱会永远，是心跳是直觉，爱的心愿不会熄灭，勇往直前不顾一切。 如果时间只剩一天，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一天再一天，紧紧拥抱整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爱爱的世界 Love forever。 爱原来我看得见，萦绕在我耳边，像梦一样盘旋。我的心感受那么强烈，感受那么直接，拥有那感觉。 心之间靠近一点，温暖也多一些，发现爱没有白天黑夜。我相信真爱会永远，是心跳是直觉，爱的信念不会熄灭，勇往直前不顾一切。 如果时间只剩一天，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一天再一天，紧紧拥抱这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你的世界。如果时间只剩一天，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一天再一天，紧紧拥抱这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爱爱的世界 Love forever。 靠着我睡，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 站起来好累，爱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体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右又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态仍在夜里笑得冷眼飘荡，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忘了错，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对面的阿姨醒了入睡，她没什么可以，身边的妹妹不知道为什么流着眼泪，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吹， 仔你乖乖瞓落床，故乡的花开满墙，春花秋月似是香，故乡的水铜山江，长帆远影向何方，故乡的云白衣裳，晚小路与天光，故乡想梦里想，离家日久未还乡。

夏天又要和你来聊一聊关于爱情的事情。有的人很好，你很想爱上他，但就是做不到。有的人没那么好，甚至很差，可你就是没法不爱他。可能这就是爱情的神秘莫测，这就是爱情的神奇之处。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男人，有时他有苦难言。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 平凡的人。 谁呢？六月的萤火悄声，寂寞不够明，他的旅程终点会在哪里降落呢？听风说他走了，宁夏的流星止了旋转木马，终于哭着失去所有联络。爱是毕加索风格，尼罗河的月落，吉普赛的传说，青春相拥，生活相左，我们都不是预知未来的智者。爱是不规则几何，相较太多选择，温暖垂手难得，让思念挥霍，只可干涸，为悲伤记忆落下锁。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4月12号，农历3月16，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廊坊晴转多云，23度到9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25度到9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24度到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大枣具有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家里要经常备着的。然而大家是否知道，一个冲泡的细节可能使大枣损失不少的药效？大枣的果皮坚韧，不好消化，如果整颗来冲泡的话，很难把它的有效成分完全的溶出，所以呢，最好是把它掰开再来冲泡，下次泡大枣的时候注意一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17701115133。 全佑家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价格3年新低，打床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南外环众信建材城，全佑家居，3081-369。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事。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大家，你的爱人聪明吗？最近牛津大学讨论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啊，娶一个聪明的女人可以避免老年痴呆，延长寿命啊。阿伯丁大学的教授呢，已经从科学上验证了这个结论的真实性。聪明的女人可以让其男性伴侣保持大脑活力。然而呢，有多少人离聪明老婆还有一个女朋友的距离呢？抓紧时间，赶紧脱单才是正确的事情。一起来听到徐美静带来《有机之约》。 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流，多少美丽，你选择绝对不沉溺。不要一些或者终结，假如还有回忆。

去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为你消融我的心情。你这一岁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中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墙上一片片怀想， 关的沙滩上，站在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走着站，将我送亲亲完，开着落幕走向雨飞盼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要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牵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住沙滩，没有烟林吹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两只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送亲亲完，踩着薄暮走向雨飞盼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牵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第一次谈恋爱初恋的时候是大学呢还是毕业以后呢？南京的某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的副教授最近在大四学生中做了一项初恋的小调查，240名的受访学生，170人经历过初恋，至今维持恋爱关系的只有2人。初恋为什么总是失败呢？专家认为偶像剧让人中毒不浅，对初恋的期望值有点高哟。我们生活呢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而不是在偶像剧当中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哟。 Thank you. 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发光。 黑衣人是流浪，千年聚不离殇， 那样纯粹的爱意。 黑衣人是刀郎，当红颜已成霜， 人间来时奔，泪已两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发光。 黑衣人是不老，千年眷顾一笑， 那样纯洁的爱恋。 黑衣人是刀郎，当红颜已成霜， 那样轮回的爱恋。转回头，人间来时奔，泪已两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 陪你永世不老，千年眷顾一笑， 那样纯洁的爱恋。 陪你永世到老，等红颜已成霜， 那样轮回的爱恋。 回头人间来时奔，泪已两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身旁。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随行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2、311839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来关注正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据外媒报道，疑似有中国游客到冰岛的斯奈山半岛游玩时，在岛上用石头排成中国两字，引来当地民众以及外国游客的不满。有人称应将不文明的游客列入黑名单。记者10日从云南省大理州理发委了解到，在全省重拳整治旅游市场过程中，大理出台了40条措施整治旅游市场的乱象，确保旅游市场的秩序好转。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恋人未满的好朋友呢？如果你感觉你们之间只是友情的话，能好好的做朋友就好好的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东西太极端了，要么就是一生，要么就会变得陌生，还不如好好的做。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热情抓你的梦想，雨伞都再大又怎样，开心就淋雨场。Dream up, fall in love, 感情留一点想象，天空是绵绵的软糖，擦下来又怎样。有时候眼泪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打开呼吸，让热浪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Would you always choose to play? Oh, we'll have me today. 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nd right. Stay strong, try and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爱情的另一场。 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心的另一场。 找一个梦想，世界的再大又怎样，开始了另一场。 Be my boy in love， 给你留一点想象，也许是绵绵的软糖，再想来又怎样。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and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的事情几天，你可以怪我没有期限。 生活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自己不成熟，或者家人会觉得我们不成熟。那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其他的我不太明白，但是成熟的标志之一是要懂得调侃，不仅调侃世界，也要调侃自我。我尊重这样的态度，不要固执，不要凡事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一句话，学会随便，随便才能够宽容。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叫做世界之大。确实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要学会包容，学会调侃。 原来爱可以完全都不被祝福，怎么爱总有人反对，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今天上午在翻微博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和大家分享：再好的东西都有失去的一天，再深的记忆也会有淡忘的一天，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再美的梦也有苏醒的那一刻。该放弃的绝不挽留，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消极，但是可以点醒很多迷惑和无 畏。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过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阳光随潮汐温泉都白夜窗戏，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决定的方向。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恰好刚刚失恋，又恰好你是那个被甩的人，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哎呀，我怎么能忘掉他？其实忘记一个人特别的简单，记住，不要见也不要见。第一个见的是见面的见，第二个见自己去想好了。继续来听歌，用好音乐帮你疗伤。 孤独一人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爱，一个人哭笑，一个人把流星洒在天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像一张飞机抛向夜空，寂寞无伴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承受，一个人抵抗，一个人喝醉，一个人放浪，一个人将家规刻在墙上。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扔进蛹。道上的欢笑，害怕看到树荫后的头发，害怕进入逃不过的梦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感觉怎么样？ 请你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让人怜爱，是梦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 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好在不在，最好保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需要你的爱，我们的心也脆弱，他刚从风雨走来，没人要我们会变很乖，我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好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好在不在，最好抱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镶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的外地 见你。 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长假过后，我们回到工作当中都会有非常多的不适应。人们呢总期望在休假的时候远离工作，好好的休息，然而一旦停止工作，就会出现头痛啊、疲倦呀、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荷兰的一位学者呢把这看作是一种病态，称之为休闲病。一种理论认为呢，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去休息的时候，帮助我们解决工作最后期限压力的激素会失去平衡，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受感染。还有一种说法呢，人们可能在休假前已经处于疾病前期了，但是繁忙的工作没有机会让病毒来释放。哎呀，这样的理论，我们到底是该休息还是该忙碌呢？好纠结呀。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叫做《我怎么能够离开你》，感觉像是对工作的表白。 在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人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成千圈，岁岁年 出口，舍不得你走，还要握紧你的手，直到天长地久，一起分享这首歌。当爱来的时候，记得别放手。This love is for you。哪怕有多少痛，有我在你左右，陪你实现所有梦。 Baby,Kiss me, 下次再见，记得我们的约会。 Up my love, 再见。 Kiss me, 谢谢你的爱，让我拥有这 舞台为你唱歌。心的千言万语却说不出口，舍不得你走、哦、还要握紧你的手，直到天长地久，一起分享这首歌。 Kiss now， 下次再见，记得我们的约会，晚安 my love， 再见。 Kiss now， 谢谢你的爱，让我拥有这舞台为你唱歌。 Stay with me， 请留下来，感觉我的爱，在这样的夜晚，让我陪你作伴。别再想明天还有什么事等着你，等着我去做，听我为你唱歌。Kiss night， 下次再见，记得我们的约会，对你说声 Kiss night， 下次再见，记得我们的约会，晚安 my love， 再见。 Kiss night， 谢谢你的爱，让我拥有这舞台为你唱歌。对你说声 Kiss night， 下次再见，记得我们的约会，晚安 my love， 再见。 Kiss night， 谢谢你的爱，让我拥有这舞台为你唱歌。啦啦啦啦啦， 是淡淡三月的天气。